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43集。到港城那天是傍晚，天边浮起紫红色的海浪，池瑶坐在车里目不转睛地看，光色敞开，落在眼中如油画。余光中，他感觉身边的人好像在做什么，倏地回头，茫然的表情恰好被记录在相机里。 你拍什么？ 拍你。池瑶夺过江燕手机，意外的拍得还不赖。大片的斑斓被框在车窗里，他仓促回头，轮廓被印了一层薄薄的金灰，恰到好处地模糊了略显呆滞的表情。池瑶看了又看，没删。 我以前来过港城一次，但那时候来得很匆忙，只待了三天，赶鸭子上架似的，天天早起晚睡，该买什么该玩什么都是计划好的，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的，累死了，一点没有旅游的快乐，反而像变相加班。 这次可以放松点。池瑶点头，身子歪进他怀里。 嗯，你说汤汤会喜欢我送的礼物吗？ 他给汤汤买的生日礼物是乐高，他很好说话的。 好吧，其实是我还没想好怎么正式的见你家里人。 不用紧张，你不是早就见过小姨了吗？她很喜欢你，只要是她喜欢的，我小姨夫就不会反对，汤汤更不用说。他突然停下不说了，池瑶奇怪地看他。 汤汤怎么了？你继续说啊。 他喜欢美女，所以一定喜欢你。如江燕所说，汤汤很喜欢池瑶，除了一开始因为害羞躲在季瑞身后不敢出来，只会去探头偷瞄，等池瑶拿出乐高以后，他就彻底放开，张口闭口都是姐姐，特别粘人。池瑶平时和小朋友接触的机会不多，但他的小孩缘一直都很不错，过年时见亲戚，碰上还在咿呀学语的小孩子，也都很乐意让他抱，不哭也不闹。因为没睡午觉，晚饭后汤汤没玩一会儿就困了。睡前他再三确认明天池瑶是否会来参加他的生日派对，得到了准确答复才闭上眼睛。季瑞说汤汤怕生，这还是他第一次见他那么主动。 主要还是汤汤乖。 江燕不置可否，低声问他累不累。他们一下飞机就过来了，池瑶到了以后也没休息，一直在陪汤汤玩。 有一点。 季瑞见状， 我提前让人准备了房间的，江燕你快带瑶瑶上去休息，时候也不早了。 池瑶看了眼江燕，我们订酒店了。 酒店哪有家里好啊？ 小姨夫不是凌晨的航班吗？还没正式打个照面，这时候留宿也不太方便，下次吧。 对池瑶，江燕不想处理得太随便，季瑞想想也是。 那行吧，我让司机送你们。 嗯。 回到酒店，池瑶倒在床上，累得不想动弹，江燕附上他，两人的腿交缠在一起。 今天辛苦你了。 汤汤精力旺盛，江燕看到他打了好几个哈欠。池瑶闭着眼睛摇头， 他比你好伺候。 昨晚是江燕缠着他才导致晚睡。江燕笑了两声，拉过被子罩住两人交叠的身子， 一起睡觉。 池瑶才不信的，扭开头不理。果不其然，没一会儿就响起了窸窸窣窣的动静，随后被子轻飘飘的掩下，就什么也看不到了。江燕对池瑶一直甘之若饴，当池瑶全身心都交给他时，让他做什么他都愿意。 临睡前江燕说， 早起去看孩子没有？ 我怕我起不来。 你闭着眼跟紧我就行。 凌晨五点的港城寒气逼人，池瑶在车上眯了会儿，当鼻子嗅到海腥味时，他睁开了眼睛。天还没亮，满是浓重的蓝，天与海只隔了一条浅浅的线，海风吹得叫人惊醒，脚踩着细软的沙滩，因为天色压海，连白沙都镀了一层灰暗的蓝调。周围还有不少人在等日出，他们已经是来得晚的了，但还算及时。江燕拿出披肩给池瑶披上。 冷不冷？ 池瑶摇头。 印象里上一次去看海好像是大学时候的事了。 和陈楚然？ 池瑶笑着推他。 你很煞风景。 没事，你和他做过的事我们通通再做一遍，这样你的记忆里面就只剩下我了。 无聊，哪有那么多时间啊。 你和他才在一起几年，接下来我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和你浪费。 池瑶眯起眼。 浪费？ 江燕会意改口道。 浪漫？ 池瑶轻嗤，嘴角却是下不去，默认了他的说法。彼时天光乍泄，在旁人的惊呼声中，什么动作也没有的两人显得尤其突兀。池瑶靠在江燕肩上，他吸了吸鼻子，裹紧披肩。 好久没有这么浪漫过了。 这就叫浪漫了？ 你少得意。 池瑶看到不远处有人在拍照。 我们要不要也拍几张？ 不用，想看的时候再来就是了。 汤汤的生日邀请了很多他幼儿园的玩伴，家长随同，所以池瑶和江燕到时，门前已经停了不少汽车。池瑶放下化妆镜补口红，晚了一步下车，见江燕站在一边不动，他上前问道， 怎么了？ 江燕有些头疼。 我妈好像也来了。 来之前江燕和池瑶解释过她的家庭关系，江母季明燕早年是舞蹈家，后来接了家里的生意从商，两年前和江父办了离婚，因离得平静恢复朋友关系后，两人偶尔还会出来吃饭碰个面。江燕跟了季明燕，但母子两人碰面机会不多，除了江燕要上学，季明燕的工作也很忙，说是空中飞人也不为过。 不是说他很忙不来了吗？ 我也不知道，估计是特地过来看你的。 池瑶深吐一口气。 我现在看上去怎么样？ 漂亮。 池瑶白他一眼，开始担忧。 我这裙子是不是没选好？ 江燕摁住他的肩。 不用担心，我妈只是表情不多，人还是很和善的，习惯就好。 什么叫表情不多？ 江燕扯了扯嘴角，开玩笑道，可能有点面瘫。 一点都不好笑，你当时去我家的时候怎么就表现得那么自然，和我妈都能有说有笑，不像我，我就没遗传到她的社交能力。 平时坐诊面对病人时，她掌握了主动权，所以完全不会发怵，可一要他和病人以外的人接触，他的社交能力就跟宕机了似的，几近于零。话一落下，季瑞就从屋里走了出来。 我说你们来了怎么干站在这不进屋？ 江燕牵起池瑶的手。 我妈来了。 季瑞往后头看了眼。 看到了？ 看到车了。 季瑞举手投降。 他搞突然袭击，我事先可不知情。 他放下手看向池瑶。 别怕，我姐不吃人。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池瑶哭笑不得。 好的，我知道了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